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128首诗《过故人庄》，孟浩然。 过故人庄，孟浩然。故人几个是向我指点的，玉溪春边寒，青山光月下，开向连千坡，八九花松满，太多中央夜，换来九个花。 晚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